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1988年，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他的首本名曲啊，居然是一首广告歌曲，但是这30多年来激励了无数的朋友们哈、啊，非常励志啊。张雨生的生命呢，虽然短暂啊，他在这个世界只有31岁哈、啊，但是呢，他的影响啊，在中文歌坛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呢有很多经典的作品，更是一手捧红了张惠妹哈。那么提到张雨生在音乐上面的传承，还有一位歌手要提到一下，他就叫做杨培安。在1988年3月份呢，他们都组团参加了当时的热门音乐大赛哈。那年张雨生22岁，杨培安呢17岁。杨培安一直把张雨生作为自己的偶像啊。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 pub 里面演唱的时候呢，主要都是来演唱张雨生的作品啊。做客中歌榜的时候，他也说过，真的太想跟张雨生可以面对面交流，不是飙高音，而是要问他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啊。杨培安翻唱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你深情的承诺都算

世俗的阻挡，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城市中流星一种红，那转身之间偏了他的方向，一路为你送上冬雨暖阳，抚平你心中的点点忧伤，一路为你擦亮满天星光。如果你在黑 是1996年陈明的一张专辑，叫《天使飞进你梦里》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为你》，也是陈明九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啊。那时候叫做南国歌后，在广州歌坛呢、啊。陈明的唱片公司是中唱广州公司哈、啊，这个下大力气打造陈明啊。九十年代呢，为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位非常会唱歌的歌手。而且呢，制作的这个音乐呢，都相当的精良哈。九十年代陈明的歌曲，我想起为你啊，还有就是快乐老家，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啊，以及九十年代末的等你爱我等等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接下来是徐飞，我要的飞翔。 暖不确定每个人躲在人海里相遇，总是没道理，弄错后轻轻说对不起，没关系，无论失去了什么都没痕迹，每次我要的坚强不是谁的肩膀，怀抱是个不能停留的地方，这世界多拥挤，就有的匆忙，用所有的寂寞时光给自己鼓掌。我要的飞翔不是结霜翅膀，自由是个不能代替的远方，用旅途的孤单来收获成长，直到遇见了你一起分享。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许飞的《我要的飞翔》，选自2010年，是一年前的那张唱片，叫做《二十六度》当中。二十六度呢，据说是人体感受到的最舒服的一个温度哈。好，《我要的飞翔》之后呢，接下来要回到1987年来听到的是台湾地区的歌手，叫李碧华，他的一首代表作之一《心语》。对，没错，很多朋友呢第一次听心语呢应该是90年代啊，当时呢广州的新时代唱片公司 杨钰莹和毛宁演唱的《心语》，塑造了他们金童玉女的人设。我们来听这首歌的原版，李碧华的《心语》。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河，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逸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是六月的晴，沥沥下着细雨，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 的枝头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这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流。 直到时间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直到时间的尽头，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你啊 ！FM 九七四，音乐的游戏。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正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过周末的中歌榜。你好。接下来我们回到21年前了，听听看黎明在他的北京站专辑当中翻唱了60年代一首非常经典的美国的歌曲，就是 Frankie Valley 所演唱的一首歌。不过呢，黎明填上了中文的词哈，我们来听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黎明。 你以眼色摄服我，我以眼睛摄服你，每个细胞看穿你，与握手位头是你，你也觉得你极美，故意散发薄荷味，吸收身边的眼光，不必花钱买电器。 Oh, 细胞看穿你，与陌生位透视你，你也觉得你极美，故意散发薄荷味，吸收身边的眼光，不必花钱买电器。 我们听了黎明的一首非常好听的翻唱的作品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之后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在中国歌坛也是有相当的位置的，来听一下飞儿乐团在2004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我们的爱。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 FM 二飞人乐团，在17年前跟大家初次见面，带来一张出道即巅峰的精彩的专辑，其中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的爆款，叫做《我们的爱》。另外看到11年前的今天的苏打绿推出了纪念出道10年的专辑《十年一刻》，也是他们的第7张专辑。那这首歌呢，据说是胡奇峰在北京看到练功房，就是京剧练功房上面墙上写的“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写的一首歌曲哈，《十年一刻》。 老板顶着妆，身上漂亮，披狂嘴上流浪。那两人说带着那个武器房。百花手上飞扬，年岁的河里三百趟，那江水走遍大街小巷。不管是深的静默丑泡龙泡，也能让你激昂。宁愿吃一顿饭也听你唱，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唱了又唱，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和你一起分像初开在东方，一过芬芳，天在地上荡漾。那文化活在日常，英雄好汉，王子去上成长。将心灵的面具脱化，那角色穿越时空成了。是冰雪与风霜，那个断肠人在雨水一方，消磨着一身魂也陪你闯，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唱了又唱，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 把袖口一角卷起下天涯。

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跟当时的师姐忧欢派对一起推出的合集《新年快乐》当中啊。Funky 舞曲的风格拿到现在也都是非常复古很潮流的，而且呢在贝斯手的世界里呢，这是一首 slap 击勾弦的超级名曲啊。那么如果说小虎队呢是中文歌坛的初代男团，那么从创造营2021选拔出来的 Into One 就是现在当下男团的最新的风貌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第八号推荐，来自 Into One 成团首专的标题主打，叫做暴风眼。 随性随性将我围绕的眼睛 My view I feel 撕开周围的陷阱。 Hey, 你 begin your woman 的 page hey, Really can you push the touch、hey, 眼中闪着希望、hey, 团结起的力量。 看得越近捧着沙官方的中心究竟是谁的精彩像诗歌，怎样的风雨照不灭心中炽热。 I say come on more Let's get it Cause we the 风暴 Yeah we the 通道 Feel better now、oh, Get up get up 用肉眼睛顶风暴，也要面带微笑 When facing clouds。 别怕别怕 Yeah 我们 别怕 Wait up Yeah Wait up Yeah Wait up Call me Yeah 挑战那最大的派对，先出汗我们还不再回， 手牵手风雨中开派对， 云中漫步就是 my way。 先握个掌声我手里 A 兄弟 we'll never feel lonely A 先手来动玩这游戏 A A A A Yeah 看那一清风的下官方的中心究竟是谁消失在旧之物， 怎样的障碍挡不住前方的路。 I think come on more Let's get it Cause we the 风暴 Yeah we the 通道 Feel certain now Get up get up 用肉眼睛顶风暴，也要面带微笑 When facing clouds。 别怕别怕 Yeah 我们有彼此在身后，也要一起面 玩的嘞。 冒险是一人的目标，冲向宇宙，选择考验，面对难关也绝不低头。 Connect the world, we into one， 还是勇敢 ，we are too fun， 神仙风控中我在等着看。 Hey hey hey， 因为 we the 风暴，因为 we the 通道 ，future to now。 Get up, get up， 用肉眼睛顶风暴，也要面带微笑 ，when facing clouds。别怕，别怕，耶我们。 Into One 暴风眼，来自他们的成团首专，当然他们也是现在最时髦的限定团的概念啊。听过了男团，说女团哈，我觉得在最近这20年里面，最高人气跟最成功操作的女团呢，当然就是 SHE 了。虽然现在他们都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但是呢，姐妹情深是依旧不变的哈。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 Superstar。 Thank you. 18年前来自 SHE 的 Superstar， 和他们几乎同期出道的香港地区的女团 Twins。不过他们现在呢还是有重新组合的时机，你看今年他们出道20年还有单曲推出来哈、啊、SHE 呢就很难合体了。我们接下来安排的是2018年 Twins 跟容祖儿，他们是一家唱片公司的，他们带来的这首《全副武装》。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我们听到这是 Twins 跟容祖儿的全副武装。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陪着大家一起过周末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时段呢，我们听听看一些男团女团呢、啊，有早期的80年代就出道的小虎队，还有就是今年、刚刚上线的 Into One 呢、啊，还有就是出道20年的 SHE 跟 Twins。那接下来呢，要比 SHE 跟 Twins 再早个两三年四年，哎，对，他们是1997年出道，2001年就解散，然后呢就4年的时间哈、啊。说到新加坡歌坛的女团的话，大家当然现在会想起 By Two 啊，可是在1997年呢，有两个特别会唱歌的女生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女团组合的名字就叫做两个女生。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人会想起这么一支组合来，我们来听1999年两个女生组合带来的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两人三角》。 发现你和他一起，我还努力相信你是无心，怕自己会想质问你，整天忙碌结果躲你。 快乐我陪着高兴，可是偶尔失落回来要珍惜。我爱他，他爱你，两人三角陷入困境，爱上同一个人，这种默契是讽刺还是证明我们的友谊？我爱他，他偏偏爱你，两人三角痛苦不已，爱情到底是种什么东西？一定要让每个人为他伤心。发现你和他一起，我还努力相信你是无心，想质问你，整天忙碌结果多腻，你永远不用太费力就能得到别人肯定。你快乐我陪着高兴，可是偶尔失落回来要珍惜。我爱他，他爱你，是讽刺还是证明我们的友谊？我爱他，他偏偏爱你，两人三角痛苦不已，爱情到底是种什么东西？一定要让每个人为他伤心。有时候我藏了某些情绪，而你有秘密我却不开心，有时候我嫉妒你的幸运，当你不是你我又比你着急。我爱他，他爱你，两人三角陷入困境，爱上同一个人，这种默契是讽刺还是证明我们的友谊？我爱他，他偏偏爱你，两人三角痛苦不已，爱情到底是种什么东西？一定要让每个人，为他伤心。 这是来自新加坡的两个女生组合1999年的一首歌曲，叫做是啊，两人三角啊。那他们在歌坛呢存活了4年的时间呢，接下来呢这支组合来自台湾地区，他们的歌龄也只有4年的时间，2004年出道，2008年解散。这就是有些人还有一些印象的蜜雪薇琪组合。各位，我说的这四个字想得起来吗？两位女生长得很漂亮哈，我记得当时他们到北京来做宣传的时候还做过我的节目啊。我们来听蜜雪薇琪的一首歌曲，叫做学着。麒麟在北京，祝大家周末快乐，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听好听的歌。 夏天都还没过，爱就到了尽头，什么都还没说就已之后深呼吸，望着天空拼命抬头，让眼泪往心里面流。该学着勇敢的寂寞，忍耐不是成熟，情折磨的时候比孤单还难受，该学着微笑的路。 放手。

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这里是吉林在北京陪着大家一起过星期五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 Friday night 去哪里 happy 一下，或者就干脆平躺在家里啊，好好休息一下。对了，节目之外有我个人的朗读号，可以前往抖音搜索寂寞电台加以关注，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点赞咯。2016年的一首单曲叫星期五，适合现在播给大家。果儿 VC VC 星期五，马上将要听到让人心情愉快的歌曲，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2007年出品。 手表，丢外套，

王嘉尔今年的一首新歌啊，特别带感的 L M L Y 啊。另外，朱新杰六月份的单曲《星夜出逃》呢，在副歌部分也有着这样复古的进行式的节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朱新杰。 广阔的银河系，明亮的尘埃里，存在感被旖旎，是奇迹。好看繁殖，好看繁殖，想出逃的星夜，预约一个情感的重力在倾斜，请告诉我好看繁殖 ，You， 好看繁殖 ，You， 还漂浮上蓝天。帝国军列是谁停止了时间再继续奔跑 I will find you You Oh I will find you You 在黑暗中空借着光年探寻着你信号 的引力波释放奇迹我盼到在一望无际 像流星一样的你黑头发光的记忆 穿越多维度的距离计算着迷失的秘密 而想念它无声息蔓延着我的呼吸 这样这首歌呢是朱新杰的星夜出逃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不管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要去什么样聚会的路上啊，这样的律动是不是真的爱了呢？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我曾经多次在节目当中播过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刘柏辛上线了 Gone Gold 当中的有妈炒面。看见炒面想吃，想饿了哈，就这个其实就是 You Macho Man 的好玩的一个音译哈、啊、谢谢，拜拜。 They wanna catch me, 有我叫我缠绕，我要与。